五月份鬱敏射馬，威水重溫。 所以教主的心水就是我三号古浪顺风做胆，配角就是二号金鼓齐鸣，四号平海欢声，五号的奇妙星和九号加州雷电，三四重彩二三四五九户五只户村捞完嚟买。所以教主嘅心水就我一号与龙共舞做胆啦，配角咧就是二号嘅翠龙啦，八号结彩缤纷啦，四号孖宝兄弟同埋十一号太阳威威，三四重彩就一二四八十一五只户村捞完嚟买。 已经是月尾了，下个月的鬱敏射马已经开卖，月费400元，现在还可以经 PayMe 给钱，记住早买早享受啊。 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精氣，主持姚冠东、阿云。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天地有精氣，亦都系天地有精氣第100集嘅。咁我一阵间咧就会喺第三节咧，同大家分享一啲即系正式同大家讲一讲我九月踢波嘅事嘅。咁啊，所以系第三节嗰度会讲一讲。咁我都系想趁100集讲嘅。本来咧，我就即系今集咧就请咗位女嘉宾上嚟嘅。啊，咁啊，但系咧好好笑。嗰个女嘉宾咧，我都可以开名嘅，就叫做瑶瑶吓。咁啊，即系佢就不嬲都喺社运前线，有时做下自拍啊剩嘅。咁我话你知啦，我黐住林康正做直播咁好多时，即系点解要黐住林康正咧？唔系话咩台咩台，有时我都即系跟住癫狗两位，即系阿西西佢哋去做。因为点解咧？就我冇记者证嘅，亦都冇反光衣嘅。咁我其实落到系一介市民嚟嘅。咁但系咧，咁我去前线，咁我一定系跟住啲记者，俾记者包围住，我就自己冒充即系嗰啲黑记就我呢啲。咁啊，开住个直播咁，所以咧，嗰日咧就同阿康正喺前喺前线发梦啦，梦游咯，前线嘅时候。咁啊遇到一位都比較亮麗，我都唔係第一次見佢，見咗幾次咁樣就邀請咗，本來邀請咗瑤瑤上嚟做今晚我哋100集咧，就為咗招呼阿 Nell 咧，就揾啲女嘉賓上嚟嘅咁。但係咧佢又唔知點解咧，真係而家啲後生女真係我唔明佢哋諗乜嘅嚇，完全冇回覆嘅嚇，即係我叫咗佢嘅，講咗嘅，跟住好啦，就嚟開節目嘅時候已經未到嘅咁樣，即跟住又再揾佢啦，打電話俾佢啦 ，WhatsApp 佢啦。P.M. 佢咧都係唔復㗎，唔知道做緊咩啦嚇。 希望佢冇事啦。 希望佢冇事啦，良好意願啦，即係驚佢嚇，你知啦。你知有啲身體又唔好，又即係我都好擔心嘅。咁啊 ，anyway 唔緊要啦。咁啊，即係其實揾佢上嚟都係想講下早幾日嘅一個行動嘅啫。不過喺講行動之前咧，都講一講都講多少少有關於呢個國安法。即係呢個喺人大過咗之後嚇，咁啊即係有啲咩反應咧？咁樣個個都咩啊？葉劉咧走出嚟講噶啦，咁啊個個都講噶啦嚇，咁啊葉劉就即係相當好笑啦，咁啊即係講埋啲嘢都係鳩唔撚柒搭八啦嚇。佢話咩又話冇影響啊，個個都係咁講噶啦。不過最值得注意咧，就係呢個咧邱騰華呢個咧，覺得真係好好笑嘅。即係邱騰華不嬲都係廢，即係廢撚到暈噶嘛。佢就今日諗咗個好撚勁嘅邏輯啊！好撚勁啊！嗰個邏輯啊，好嘢啊！真係我又覺得唔錯。佢又話嗱，佢話既然咧係啦，佢話港府指呢個邱騰華表示，如果美方單方面改變政策咧，就係有損雙方利益嘅。咁你美國成日話要對香港好，咁你又做啲嘢出嚟損害香港利益咧，咁你就難以自圓其説啦。啊叻豬啊，好叻啊！你諗到咁樣講，你咪得過港，屌你老味！啱啱啊！人哋 屌你人哋政策都未撚出，你又喺度屌你乜講埋西鳩嘢？跟住然之後佢話咩？港府指啊言論咧就曲解咗特區同中央嘅憲制關係，污名化香港落實一國兩制，干預特區內部事務，又指訂立港區國安法令香港恢復穩定。報告內關於高度自治以及市民自由被蠶食嘅指控係毫無根據，對此表示遺憾。你遺憾乜嘢啫？而家擺明我哋嘅言論自由就係受到蠶食啦！以前我哋可以大呼齊聲疾呼打倒共產黨，你試下而家喺落街，再遊行嘅時候有冇人夠膽講 鬧佢差佬都俾人打 啊？係咪？即係你已經係有言論自由被蠶食，你港獨都唔講得噶啦，係咪？你又話我結社自由嘅，係咪？點解港獨唔講得啊？講啫嘛，又咪真 係？你話有集會自由嘅？ 係啊，又話集會自由嘅。而家點解警方可以屌你老咩？連嗰啲和平遊行都唔批㗎？係咪？你講乜撚嘢咩？被蠶食毫無根據啫，呢啲咪根據咯？做乜撚嘢啫？ 之前嘅一年已經係根據。 喂呀，你睇下人哋美國政府嗰啲報告先，你睇咗先啦。你有冇睇㗎？人哋熟撚過你喎，人哋係邊元年邊月邊日你蠶食個乜撚嘢自由？邊年邊月邊日做過邊件事？屌你老尾！阻礙過即係歪曲過一國兩制，咁人哋有曬，人哋唔係吹水，唔係你呢啲垃圾喺度講呢啲咁樣嘅懶係有個撥輪，你就好開心咁樣，唔係咁撚樣嘅人哋。 唔係，甚至乎即係邱騰華有講過，同埋林鄭都有講過，就係話呢個咩美中嘅特別待遇係基本法賦予嘅，根本係完全係黐撚咗線。你發現佢哋即係我而家有感覺，直情覺得咧，成個港共嘅官員，成個架構。由無論去到林鄭，乃至到呢啲咁嘅司局長、副局長呢啲咧，佢已經係完全係架空咗噶啦，完全係冇任何掌握對於中央做緊嘅嘢。 即係你污名化香港落實一國兩制，咁你而家無端端寫啲法例落去附件三度，咪歪曲咗一國兩制咯？做乜嘢啫？湯家驊呢條柒頭自己講噶，2003年23條嘅時候自己講噶，講乜撚嘢就話你附件三嘅用法係乜嘢啊？只係適用於全國性法律，咁呢啲全國性法律係乜嘢先擺落去啊？咪國防外交咯，咪嗰樣嘢咯。是不是 沒有港版這件事的？ 是沒有港版的，只有全國性法律， 是一模一樣的。要是 是啊，所以你怎樣啊？你寫了這個港版的國安法，那在大陸用不用得的呢？ 是啊，真不是全國性法律。 如果根據邏輯你寫了下去附件三，其實是全國性法律來的，咁即係你可以將嗰啲國安法咧，就攞上大陸打官司喎。 係啊，好奇怪啊， 係嘛？ 咁根本就係一個僭建嚟嘅。 係，咁你呢啲咪邊個污名你？即係你冇做壞事，邊個會污名到你先？係咪？即係呢啲嘢係真係好撚好笑。而家全部啲人又話紀律部隊又話：哎呀，國安大法好，國安大法好，國安大法好，係咪？咁你話俾我聽又點好？好啦，佢話俾你啲點好咧，就話哦，咁啊令香港更穩定咯，咁啊令到即係更加繁榮 咯，馬照跑，舞照跳 咯。咁點先得㗎？如何？我想信你啊！嗱，我信你，我作為啦，我而家變成 藍絲，愛國嘅， 愛國愛黨。但我而家好擔心咧，佢哋嗰啲美國佬話咩撤資喎？咁我啲生意咁點㗎？唔緊要嘅，立咗安法之後。一定是繁榮，一定是更加繁榮，一定是沒有受影響。那怎樣不受影響？ 即 是怎樣？那他們走了，很多美國客人， 沒單，沒樓。 例如我的 LC 開不到，我的東西出不到口，他不買那些東西，要不要給很多關稅？那間公司就倒閉。是啊，你公司倒閉不要緊，你公司倒閉，但我們一定會繼續繁榮。即是你沒有說到給我聽，有實質敲HOW 如何啊？如何？你唔好講緊一大堆咩口號，冇事嘅，冇事嘅。依家全部都係噶。上次特首 講咗就係啊。 上次林鄭，下次咩都係講撚埋曬嚟，冇事嘅，冇事嘅咁樣。屌你老尾，真係 不斷 repeat 嗰啲説話，即係我發覺咧，即係政府啲文膽咧，真係好好做啊！將啲説話咧不斷 repeat， 完全冇解釋嘅，咁就可以出街噶啦。 啊！即係就鳩講一啲嘢。 所以我就直情覺得，甚至乎佢係架空咗嗰個政府，佢完全係冇任何嘅消息，冇任何嘅指令係去擺落去呢個林鄭政權入邊噶啦。 即係你話俾我聽，從邊方面冇影響先？出口冇影響。金融冇影響，人哋話到明你不能夠再做金融中心嘅地位，你有冇點樣回應咧？ 嗯， 係咪？例如你話唔緊要， 你美資不嚟上市唔緊要，我哋而家恒生指數的成分股已經有七成係中資嚟㗎啦，所以咧對我哋嘅係冇影響嘅。咁你咪講啦，你冇講啊。你叫李小嘉講嘛？ 我有大灣區做 backup 嘅，我哋點樣去支援你哋香港嘅？冇啊嘛！ 言論自由嗰方面又係，喂，我講咩先係犯法？ 係啊， 講港獨係咪犯法？我叫林鄭落台係咪犯法啦？ 我叫習近平下台係咪犯法啦？ 習近平係食屎狗係咪犯法啦？ 食屎狗唔係分裂國家嘅喎。 係啊，我 冇顛覆國家嘅喎。 小熊維尼係咪犯法啦？ 可能係㗎啦。 啊，咁你哋又唔講喎？ 即你要講清楚先得噶嘛！即係你而家淨係話，冇影響嘅，冇影響嘅，冇影響嘅，屌你老母啦！我捅鳩你一刀噶，冇影響，我強姦你個女啊，冇影響嘅其實，係嘛？你個女一樣嘅，繼續繁榮成長啦，冇影響我強姦你個女係嘛？冇影響喎，真係係咪先？ 即係好似你條女話。你要分手啊，分手啊，分手啊！咁我點解我做錯啲咩事要分手先得㗎？你好衰啊！你好衰啊！你好衰啊！咁我咩衰先得 㗎？ 衰邊飯先得㗎？我賺唔夠錢，我溝第二條女，又係咪先？但又唔 係 喎。 最好笑咧就係咧嗱，今日咧行政長官林柒婆咧就喺多份報章使咗254萬，咁就喺多份報章咧就刊登咗一個公開信，咁啊好好笑嘅。咁咧佢就呼籲咧。市民充分理解及堅定支持全國人大通過建立港區國安法的決定草案。我想問，如果我想充分理解，你有冇解釋到俾我聽啊？而家係 布書話嚟，俾個小冊子。 而家連條例都冇，我點充分理解呢？咁你唔充分理解又點堅定支持呢？我又唔明啦。咁你支持乜嘢呢？你係 點解有咩無字天書嚟噶？ 你支持啲乜？你話俾我聽。好啦，我問你啦，林鄭月娥，你其實支持緊啲乜呢？我支持立國安法啦。咁國安法係咩啊？乜佢答你唔出嘅喎？我話俾你聽，你問邱騰華又好，你問大波華又好，你問林鄭月娥又好，佢係唔會答到你嘅噃。 禪宗嚟噶，不立文字，只存心意。 哇！你咁鬼勁嘅。 禪宗嚟嘅，原來係 真係西非你嘅啫。跟住林鄭喺信中就指啦，過去一年咧社會飽受創傷，外部勢力變本加厲介入香港事務，香港已成為國家安全的缺口。目前本港維護香港國安制度不完備，甚至處於不設防的狀態。建立港區國安法咧係有必要性同埋緊迫性嘅，其中憲係合憲。合憲和合理合情法咁樣啦，即係合乜撚嘢？屌你老母！咁啊，跟住佢指啦，立法係打擊極少數違法犯罪行為同埋活動，即係諸除異己啊，保護絕大多數市民嘅生命財產權利同自由。我淨係見到嗰啲親中嘅商户被破壞，仲話大部分99% 香港做生意嘅商店係不受影響嘅噃。我淨係見到你政府的公物被摧毀咗喎，我見唔到屌你老母有小商户被破壞喎，淨係你啲藍絲啲藍店嚇奶共嘅集團奶共嘅中資銀行被破壞咗噃，嗰啲係大部分，係咪？好啦，你話大部分，你俾條數我啊！香港有幾撚多間銀行？全香港有幾多間銀行分行？幾多間遭受破壞？你俾個 percentage 坐啊！你連呢個數你都唔撚柒，夠膽俾啦！政府啱唔啱啊？幾多間銀行？幾多間分行？你講啊！全香港計，計埋匯豐，計埋恒生，計埋渣打。 仲有啊，好簡單嘅啊！你話而家好多暴力事件啊，啲暴徒又巴，好簡單啫嘛！每一次和你升啊，我哋喺度唱歌嗌口號嘅時候啊，仲做緊生意噶。 同埋 幾時冇得做生意呢？就係當差佬。 咪係咯。 同埋和你升唱歌嘅時候唱歌啦，遊行啦，呢啲點撚樣危害到你國家嘅安全啊？你國家咁撚陳安全，你有300萬人民解放軍守護噶嘛？屌你老母，怕我哋700萬嘅市民，仲要得嗰幾千人喺個商場唱歌，點撚樣推冧你嘅政權啊？你係咪咁撚陳驚啊？ 唔係好撚好笑啊，東。兩日前咧，我同我女朋友收工去食雲吞麵啦。 食到差唔多十點咧，之後我聽到落單嗰個阿姐講咧，話快啲收工啦！我個仔話咧，條街好多差佬啊，即係人哋而家係 差佬，驚差佬， 驚差佬啊！ 驚示威者 係啊！ 我哋咁撚柒多年，每次遊行嗰啲便利店都不知幾嗰啲茶餐廳，你問下彈到茶餐廳個老闆啦、 啊，賺到佢笑啊！ 灣仔彈到個老闆啦、 啊，七一就要開天， 屌你快啊！ 逢七一就 要做撚死喎！你班人唔好撚嚟啊！屌你老味！是咪？你問下南你問下後邊街好好食嗰間南華粥南華牛雜粉啦、啊，屌你老味！我次次啊遊行去嗰度食碗粉先繼續行。 係咯，年年七一根本就係佢嘅收成期啊！ 係啊，即係而家係邊撚個？就係、是、你啲差佬、你啲黑警不斷喺度扮出嚟，但不斷喺度濫暴、濫殺無辜，屌你老母亂柒咁嚟，搞撚到屌你老母烏煙瘴氣。係點解啊？始作俑者係因為你林鄭月娥啊嘛，講撚到底。係咪？你而家 blame the victim 係咪？怪翻轉頭，仲要立啲咁嘅閪法，攬攬炒埋香港，我屌你老母啦！啱啱啊？ 最重要就係我未知條法律其實係咩嚟㗎。最撚好笑嘅就係、是，我真係好想問啦，即係我叫習維尼咁樣，咁我算唔算有事咧？ 同埋你要社會早日回復安定，走出困局，你回應五大訴求咪得咯？你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咪得咯？啱啱啊！你屌你媽，唔好定性六一二係暴動啦、 啊。其實好簡單， 做咗五大訴求咪搞撚掂咯。 只要佢真係有一個公正嘅獨立調查委員會，我覺得學以香港人嘅性格 噶啦， 好多都收貨噶啦，真係以香港人嘅性格。 你揦住班泛民同佢夾一夾就搞撚掂。 係啊，之後揾幾個白衫嘅出嚟祭旗嚇，好、多香港人都收貨噶啦。 唉，真係，即係所以咧，社會早日回復安定，走出困局，係你哋政府要做嘅嘢嚟噶嘛。跟住好啦，而家你哦，你我用重點咯，你咪嚟咯。你睇下會點？你尚且睇下會點？嗱，我覺得咁，即係亦都嗱，講埋呢度啦，即係反分裂國家法十五週年座談會啊，咁啊栗戰書咧就批評台獨就絕路一條，咁啊2020年兩會閉幕嘅次日，咁啊反分裂國家法實施十五週年嘅座談會今日展開啦，啊咁啊阿栗戰書啊栗戰書咧就喺會上強調，深刻認識反分裂國家法嘅重要，其實你立咗法十五年。你仲未收復到台灣？你不如屌你老母！你不如死撚咗佢啦！聯戰書係咪？你就係辦事不力啊！你明唔明啊？我都係為黨好嘅啫、你辦事不力啊！點解你十五年仲未收復到香港？咁而家咪試下用呢啲咁樣收唔收復到？你咪試下咯！你咪嚟咯！係咪？你攬炒咗香港，對你係冇撚係啊！真係冇人示威㗎，係啊！咁你攬炒咗香港嘅出海口，即係你個資金嘅出海口，換美元嘅出海口，你記住啊！你仲有七成嘅外匯喺我哋度嚟嘅， 係 有七成嘅外匯啊！咁你攬炒咗我哋，咁你個七成外匯，你咪屌你唔同新加坡傾咯，同新加坡可能同你有偈傾啲 friend 啲咧，係嘛？ 但係新加坡後邊個大佬係美帝嚟 嘅 喎， 未必嘅，新加坡好撚醒嘅， 係嘛？左右逢源啊！ 屌你將來有一日發夢香港，如果有一日建國，分分鐘衰撚過新加坡。我覺得以我哋香港人嘅質素，屌你美國有 friend， 大陸有 friend， 屌你老味台灣有 friend， 周圍咩印度有 friend， 印度都食緊埋啊！屌你老味，以我哋香港人嘅素質，我同你講真係，第時如果我哋無端端變咗，唔知點解變咗亞細亞孤兒嘅時候，真係啊！我唔係鼓吹獨立啊，你唔好 DQ 我大佬，我最撚真係講獨立嘅。咁啊好啦，咁啊栗戰書啊並指出一段時間以嚟台獨分裂嘅台獨分裂勢力誤判形勢，不斷挑釁，嚴重破壞台海嘅和平同穩定。咁啊其實佢哋講啲嘢咧，即係共產黨講嗰啲真係好撚好笑，即係從來咧係唔需要有根據，鳩吹就得噶啦，係咪？ 妄想。 我真係想問咧，台灣到底做咗啲乜嘢係嚴重破壞咗台海嘅穩定咧？是不是蔡英文 蔡英文就職 沒說九二共識而已， 沒有他，所以他當選了就已經當是 了，蓬佩奧即係講兩句，即係整個核電嗰個就叫做要挟台。 哇！好勁，好勁啊！核電啊，大佬！ 即係如果我喺台海打魚嘅時候，我聽到哎呀蓬佩奧啊，哎呀屌你老母，沉會唔會沉船啊？ 沉船啊！ 屌你老母，即係好撚弱智啊！即係講啲嘢， 咁另外咧，嗱，總理李克強喺政府嘅報告度涉及台灣嘅部分咧，就冇提及九二共識同埋和平嘅字眼。咁咧，報告起草組織有關內容要做咗修改，增加咗一個中國九二共識兩岸和平發展嘅文字就有表述，把口我冇講。咁啊，亦都啦，其實今日亦都補咗啲飛嘅，即係話都係放狠話嘅，就話仲未放棄咧對台動武嘅，即係佢，但係佢又好得意喎，佢嗰個措辭咧真係，你真係拍爛手掌，共產黨嗰啲中文咧真係無撚敵嘅，嗰啲言藝術真係無撚擦敵。 中文嚟㗎嘛？ 佢無撚擦敵嘅，即係講話咩？我哋冇排除用非和平嘅手段去處理台灣問題。咩非和平手段都夠膽死？武力你咪武力咯，中文有武力兩個字㗎嘛？乜撚嘢叫非和平手段要五個字？佢係要硬嗰五個字嘅字數，非和平手段。 唔係佢好嚇奇怪嘅。 嗱你唔還錢啊輝？你唔撚還錢，我會用非和平手段。 佢有陣時咧就會好鬼死冗長嘅喎，好似兩咩非和平手段。但有陣時咧就會簡化到你唔明佢講乜嘅喎，即係例如你同一句嘢，佢哋有㗎武統啊嘛，武統台灣啊嘛，即係武力統治或者武力攻佔咁樣。 係武統係狠話嚟㗎嘛，但佢係非和平手段啫，點同武統唔同？我同你講，同武統真係唔同啊。 非和平你又唔係好和平啦，即係唔係和你飛嗰 啲。佢可以咧，唔係佢可以， 但有冇講到打你喎？係 啦，佢可以唔用武力㗎，知唔知啊？佢可以求其派個民用船，攞1000萬人就咁喺基隆港登陸咯，就咁行1000萬人喎！屌你老母，打爆你個基隆港，我非武力嘅手段。 唔係，即係可能係咁樣啊！ 一堆自由行。 係。 我好唔妥你啦，非和平手段，但我又唔打你喎，係咁打張台咯。 係啦，打張台。 係咁打張台。 嗱，我屌鳩你，算唔算係非和平嘅？ 係啦， 算唔算係非和平嘅咧？ 語言暴力算唔算 係？算啦算啦，即係非和平啦，係 啊。係啊。 即係話我不斷打嘴炮，都算係一個非和平。 原來係 咁樣。掂曬啦！ 掂啊！ 越戰書果然係好嘢， 即係不斷用口交步。 係啦，越戰書真係好嘢，原來真係下戰書嘅。呢個真係越嘅，真係好嘢嘅。呢個越嘅戰書真係西非你哦，原來通曬啦。咩叫非和平手段呢？原來打嘴炮都計嘅。 唔係佢哋只可以做到咁嘅啫嘛。因為嗱，其實你早幾日咧。美軍係有個即係有單小新聞咧，就係、是、有四架 F-35 戰機。 嗯 入咗去敘利亞，跟住就 bling bling 炸鬼曬嗰啲有啲武器啊、飛機啊嗰啲，跟住就飛翻走。敘利亞完全唔知嘅喎。 嗯， 咁敘利亞都 咁咪空咗佢㗎啦，叫 敘利亞係用緊咩咧？就是、用緊你中國嘅飛彈防禦系統。咁、你打條卵咩？人哋飛咗入嚟，炸完又食又拎，跟住翻屋企你都唔知嘅。咁你就算罷啦。 唉、哎，好好笑啊！ 所以中國嘢真係唔好用 condom 都唔好用啊，大佬。 係，所以咧，咁啊，即係話咧，將來咧，我哋講乜嘢咧，佢都係有權入鳩我哋嘅，因為以佢哋嗰個語言藝術嗰、那個，即係去到嗰個位啦。咁嚟緊會發生咩事咧？我覺得，即係我嘅判斷係咧，通過咗《國安法》之後咧，我覺得係邁向呢個 World War III 嘅，即係更加近咗嘅。你問我就唔會和平嘅，即係我好簡單問網友大家，即係一個好簡單嘅問題。你覺得呢個世界係維持住咁樣，會唔會維持到啊？即係你諗下咁樣喎，即係嗱，個世界係美國、中美又咪戰緊啦咁樣。咁樣嘅世界，你覺得會唔會五年咁樣都係同樣咁樣啊？唔會啊嘛。即係一定係會有勝有負，會有所改變，會好 dynamic 嘅一個位嚟嘅。而家美國同埋西方自由世界已經講撚拆到明，香港呢個問題就係一個導火線。我同你講，加埋疫情咧，加埋性咧，將會發生咩事咧？真係冇人知嘅。即係你問我，我覺得好大機會咧，有機會係逼到嗱，我又好樂觀嘅，即係咧就逼到咧。習近平可能佢點樣對應嗰個局勢咧？可能會逼到佢一個絕路，西方國家可能逼到佢一個絕路，或者佢真係冇拆彎轉啦。於是點樣去轉移個視線咧？就冇辦法啦，就武統台灣啦，就對台灣出兵。但係只要解放軍一離開個基地，屌你諗射第一槍，佢諗住咧會點咧？就先係攻打呢個澎湖金馬，即係試試水温，係咪？只要你一打。第一槍，你以為屌你容易啊？屌你老尾，你打第一槍，屌你老尾，聯軍就嚟啦！美國佬話正啊，屌你老母喎！ 等咗好耐啦，大佬。 信嘅，屌你老尾，係咪美台有呢個軍事合作協議咁？屌你老尾，會協防台灣咁，大佬啊！哇，即係嚟咁啊！即係會點咧？一定係西方世界就打柒你嘅，因為點解咧？ 而家仲要印度又唔撚 friend 喎，係啊，印度 好少成日喺度打 俄仔，你又累到佢屌你老母！而家係普京嘅民望嘅最新低喎，而家係本來佢千秋萬代嗰個大夢，屌你老母！你整場瘟疫嚟，你要散佈啲咁樣嘅武漢肺炎咁嚟，你知唔知俄羅斯係第一個國家係？第一時間咪要獨立調查呢、這個到底呢個瘟疫嘅 契哥唔滿意啊！ 係啊，阿契哥唔滿意、啊， 契哥唔滿意啊！ 俄羅斯第一個就話要調查你，第一個封你關就係金仔， 係啊，係啊，阿、啊啊啊、沙皇話咁樣，可能金仔都參一腳啊！ 係啊，金仔都參， 金仔參一腳，所以咧一定係 World War Three 嚟。如果金仔參一腳，一特南韓啦，係咪？即係借住幫大佬之名咧，就特南韓啦，喺南韓就會上去噶啦嘛，你知道啊？韓美日。台四國啦，已經加埋澳洲大後方，加埋印度嗰邊搞你俄國啊！俄國我話俾你聽，一打第一槍，第一件事俄佬點咧？嗰啲俄軍就直入內蒙，直入啊，操過去，經過外蒙，操過內蒙，因為我支持兩蒙獨立， 係 支持蒙古人民大團結兩蒙獨立，係咪？ 跟住 東三省庫頁島嗰邊直落，喂，嗰啲我係我哋以前俄羅斯領土嚟嘅， 不嬲都已經咬爛， 直嚟啦！屌你老尾，有水 cap 嘅。屌你俄仔唔撚柒嚟啊！屌你老母，你覺得啲解放軍會點咧？係咪？好啦，嗰邊跟住屌印度又話，哦嗰度不嬲有主權爭議，又嚟屌你老尾， 係咪？越南啊， 係啊，仲南啊，仲有越南啊， 係啊， 成南海嗰度又話嗰度哦收復嗰度主權啦，屌你老尾！屌你圍撚咗你啦，個島鏈你已經俾人，你而家其實係被包圍嘅。我想講，咁好啦，咁你到咗嗰時，你會點啊？到嗰時咧，你老共一定係撐唔住啦。我話俾你聽，呢場戰鬥。快則啊，即係一個禮拜一兩個禮拜係完㗎啦。點解啊？唔係你打輸，係你對解放軍根本會開城投降。我同你講 ，Sir this way 啊！到時人人都 Sir this way 我同你講，真㗎、啊、呢件事你唔好以為當係搞笑啊，係咪？即係你話俾我聽，有冇一個嗰啲五毛唔該你快啲嚟，即係唔該你五毛話俾我聽，你呢啲咁樣嘅，你而家解放嘅軍備邊一樣嘢，你夠而家西方美國佬嗰啲咁樣嘅軍備打，你話俾我聽，解放軍嘅勝算喺邊度？你話俾我聽。 人多啊， 除咗打網戰之外，係咪？ 除咗打口水戰之外， 除咗打口水戰， 除咗打口水戰， 我話俾你聽，華春瑩、耿爽第一個走佬啊，同你講，第一個屌你老母，已經陸路去撚咗，屌你老尾誒，喀薩米爾嗰邊高地，屌你完嗰邊走去美國啦，即刻投誠，話俾你聽，我招曬佢啲嘢嘅，屌你老尾！ 屌最近啊，佢哋喺中印邊境啊，同印度佬打拳頭交都輸啦。 係啊，即係我唔係我哋唔係吹水嘅，我同你講，我係對即係呢、這個。國際嘅軍事，我係研撚夠咗好撚七多年嘅。我同你講，我對呢啲嘢我唔係一個屌你乜戇鳩 KOL 喺度齋噏。我同你講，係咪？即係全世界打仗最多嘅國家係咩啊？美國，係咪？以色列大戰之後打到而家，你見到嘅就係呢啲軍備啊！我屌你老母啦！佢仲有好多軍備你唔撚柒見過嘅，屌你老母！ 佢都唔需要用到嗰啲， 唔需要用。 佢攞翻廿年前啲技術都可以夠正啦。 然之後你外海作戰能力咧，係咪？好多人同我拗就話：，登陸唔到嘅，登陸唔到，洗刷登陸你咩？ 需要啊！ 割喉式，屌你老尾！嗰啲導彈每日40支係咁屌你，諗乜對撚住你北京、上海、廣州、香港係咁屌你，諗乜屌啦？嗱，香港一定係極黑暗日子嚟嘅。我就極期待咧，屌你老尾！解放軍嘅飛機咧，就嗰啲戰機咧，就飛過維港，我就好撚即係想見到嘅。係因為我作為一個軍事迷， 飛唔過應該會墜落咗。好似之前嗰個直升機咪墜撚咗機嘅。 都會，但冇人理啦嚇。但係我只係希望各位網友幻想一下啫，幻想咋嚇？你幻想一下，如果有架美軍嘅 F-35 戰機，唔好啦，渣啲 F-16 啦。係 啊， 屌你老尾有兩架 F-16。飛過維進入維港，飛過維港打側嗰個美軍嘅駕駛員，咁樣望住你，屌你喺中環嘅人嘅時候，實咁樣嘅時候，你啲香港人咩反應啊？ 出曬水啊，大佬！ 你啲香港人會點啊？美帝啊， 美 帝 啊， 美帝就啊，美帝侵略者，美帝定還是定還是咩啊？上帝帥，上帝帥， 黑金啊！ Tom Cruise。 Tom Cruise， 我調翻轉，我中意男嘅，所以我期待緊個列根號幾時走入嚟香港嘅水。 係喎，真係砌 男嘅。 喂，我咪慘啲，我中意坦克喎。 呢個難 屌你咯， 喺彌敦道走過。 唔係屌你，人哋有 M， 人哋嗰啲解放軍 MBT 都好靚嘅，好多模型友中意嗰啲 MBT 嘅，洗過皇后大道協防香港啊！你咁樣愛國啲，國安法要實施啦嘛，愛國啲嚇。咁啊，嗰啲 T 九十咧就好快咁，嘣嘣嘣嘣嘣咁樣，然之後就咪又睇完嘅武器展，睇完嘅嗰啲M 九咩啊 T 九十，我哋咪睇 M 一 A 一啦，我哋睇一啲 M 一 A 一啦 ，M 三嗰啲 Bradleys 咁樣洗入嚟啦。咁然之後咪我哋好肚餓，好 starving 嘅香港市民，佢咪俾兩罐沙甸魚你啦，俾兩 頭蚊子餐肉啊， 係俾兩罐餐肉啊，到時啊喂一罐餐肉，屌你老味，我同阿輝大打出手。唉，真係好笑啊！即係嗱，其實咧，你話會唔會去到一個熱戰嘅位置咧？嗱，我覺得係有咁嘅可能。 有咁嘅可能，但係就算真係有，都好快會收皮。 係因為共產黨會收皮嘅自己，即係呢個一定嘅啦。因為你知道，你所謂你覺得而家共產黨得到民心咧，好簡單啫嘛。即係我哋分析嘅政治好簡單啫嘛，得民心就得天下。 嗯、 你覺得共產黨有幾多？唔係就喺大陸嘅人民嗰十四億人啊，所謂係咪有幾多同胞係嚇？口是心非嘅，係、 嗯、 咪？礙於因為你係極權咁唔出嚟咩？咁、 就 是、以前伊拉克屌你老母都好撚和平噶，嗰、嗯、啲市民都好支持侯賽恩噶，係咪？侯賽恩一瓜嘅時候，屌你老佢個像即刻屌你老母拉落嚟啦，啱啱啊？即係所以我覺得即係未來係一定係會個地球係會好動盪， 一定係唔係？其實而家行緊個軌跡，我都覺得係有少少類比性於呢個前蘇聯嗰個情況嘅，即係你都未去到真係真槍實彈喺度焚嘅時候，佢東歐嗰堆已經係咁自己宣布獨立啦， 係係啦係啦，即係咁 好大機會嘅。你嗰啲省份咧，四川省、什麼湖南省呢啲邊陲、新疆、西藏， 係到時咧就真係香港要搞嗰啲公投就好撚麻煩㗎啦。即係到底你歸附即係新嘅大陸華聯邦啊，定還是係點撚樣咧？係咪？即係佢仲有大條道理喎。如果台灣出兵，佢大條道理幫中華民國復國又得㗎， 嗯， 係咪？ 嗯， 你中華民國即係當然啦。即係如果你係咁嘅 case 嘅時候咧，台灣政府一定唔肯睬你啦，即係話係得，我哋揼佢。但係問題你成立咗個新中國，唔好預我啫。 哇！啲千瘡百孔嘅預我， 係你唔好預我啦。啊，咁啊，當然就會有個新嘅中華民國走出嚟啦。咁啊，個新中華民國點樣組成啫？我哋唔好再 FF 啦，成地都係屌你打飛機打到成地都係精啦，係咪？即係唔使講呢啲啊。咁啊，但係你話香港未來呢兩三年咧，會點咧？就一定係一個 dark hour 嚟嘅，即係大家是迎接一個，即係我點解今日個調子要咁輕鬆講咧咁咧？因為我其實我心噏咗幾日嘅，難過幾日㗎啦，咁、嗯、所以就不如大家正面啲去面對件事啦。咁香港一定咧，今次咧竟然就係可能係好大機會，好大程度上係未來個世界成個 world 講緊成個世界嘅變數嘅一個就係嗰個轉捩點，係好大機會會成為咗一個全球政治生格局的轉捩點，這個是一定的。我們第三節回來再見。